好，我们首先来看资讯，先说一条长知识的吧。这个北京啊已经正式入夏了，到底这个夏日至应该怎么算，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包括我们两个人。 嗯， 最近呢，这个北京市气象局已经发布消息说，北京已经在5月7号的时候已经正式入夏了，比常年的入夏时间是早了12天，就是往年可能是在5月19号 是 这样一个时间。 嗯， 那么根据气候季节划分规定，当滑动平均气温，这个滑动平均气温序列连续5天大于或者等于22摄氏度的时候，就从这个所对应的当年气温序列当中第一个大于或者等于22摄氏度的日期作为夏季的起始日。如果初次判断的起始日期比常年偏早15天以上，那么就需要进行起始日的二次判断。2017年观象台从5月10号开始滑动平均气温序列开始大于22摄氏度，并且呢在5月14号那一天已经达到了连续5天大于等于22摄氏度。那么所对应的气温序列当中第一个大于等于22摄氏度的日期是在5月7号，因为那天的这个最高那天的气温是在23摄氏度。常年呢，在常年也就是1981年到2010年的平均入夏日期都是5月19号，所以呢无需做二次判断。也根据这些，所以呢判定2017年观象台入夏的日期是5月7号。 嗯， 就比往年都要早了很多。 对，总之就是今年入夏早。 嗯， 也确实是啊，最近天气也大家感受到了， 是 一天比天热。 对，哎，但是虽然白天就是很炎热，但是呢早晚呢还是温差比较大，而且还是挺凉爽的。我觉得这个时期其实特别让你珍惜。 嗯， 就蚊虫也还没有那么骚扰你。 对对对， 哎，还能够享受到惬意的晚风，其实也是不错的， 又适合早点起床晨练。 嗯， 又适合夜跑， 没错， 又适合出门拍拍外景什么的， 所以好好珍惜时光吧。 是，继续来看小学生们。那昨天呢是演奏着笙、唢呐、琵琶、二胡、大提琴等12种乐器的67名小闪客，从不同方位闪至京良广场购物中心1楼大厅，相继演奏了《春晓》《阿戏跳跃》还有《金蛇狂舞》《好日子》等等4首脍炙人口的曲目，那么让购物中心呢变成了专场的音乐厅。那么这些小闪客全部来自中科院附属玉泉小学。那演出现场呢还放置了爱心募捐箱，活动测试人表示呢，学生们用快闪的形式进行义演，并且呢要将募捐到的善款全部纳入学校的玉泉爱心基金，为学校手拉手的100所山区学校的孩子们去购买6一节的礼物。那据了解呢，这场别具一格的快闪活动呢是由中科院附属玉泉小学国乐团的热心家长们和指导老师共同策划的，目的呢是让孩子们用快闪的形式更加热爱民乐。 嗯，非常有意义。我们看到很多快闪其实在成年人当中是比较流行的， 跳舞什么的。 没错没错，这个孩子然后参与到这样一个快闪的又是有意义的一个爱心活动当中，还真是挺有创意。 嗯， 接着来说吧，这件事情大家要引起注意，那就是久坐会让您的屁股失忆，赶快动一动。羡慕很多人有那种叫蜜桃臀， 还有专门那种垫子 啊。那就不要老坐着了，因为每个小时呢至少站起来活动30秒。研究发现了，说人坐下之后臀肌会放松，如果整天都是坐着，那么臀肌就会忘了怎么复原，就算是站起来或者是运动也很难保持放松的状态。医学上呢就把这称作是臀肌失忆症啊。失忆会让您的臀部变得扁平松弛，也会影响身体其他的功能，所以久坐肯定是不好啊，大家要勤动一动。 嗯，就是在办公室里也是坐一会儿就起来走两步。 嗯，没事走两步， 没事走两步。 是， 好，继续来看北大保安的人生逆袭啊，非常的励志。那张俊成呢今年是41岁，曾经是北大的保安。95年呢他是考入了北大的法律系，被誉为北大保安高考第一人。那么他被邀为北大学生讲课，如今呢为某中等职校的校长了，并且呢计划在未来的10年打造山西长治第一所民办大学。他说呢，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决定权在自己。 嗯，英雄不问出身， 好像当年听过这个故事哈。 对，非常励志嘛。那95年的时候， 现在已经成了校长了。 没错，所以我觉得他来做这样的演讲应该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哈。 没错， 继续来看吧。这位印度的朋友啊来到咱们中国之后发表了一番感慨， 因为他觉得说呢，好像剧内的男人更受欢迎，当然这个剧内是打双引号的。有一个中国哥们儿结婚之后变得异常的喜欢看牙医，因为有人允许你开口比让你闭嘴要好多了。而另一位歪国同事呢，是常在公司受气，老婆问他什么时候回家那么早，他说哎呀，他说老板让我去找一个让我不开心的地方，所以我就回家来了。那么妻子呢是气得朝他丢了一个花瓶。这类男人呢被称作是惧内，其实就是咱们俗称的怕老婆。 嗯， 那么到了中国之后呢，这位印度小哥呢听说上海、成都、武汉、湖州的男人是怕老婆的，在性别不平等、家暴不断而大男子主义又风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惧内的男人其实是很受欢迎的。所以呢，这位印度小哥认为说，只要惧内有个度，不会让自己感觉到不舒服，也没什么问题。那么幸福的婚姻呢，是没有输赢的博弈，惧不惧内不是衡量幸福的标准，只是给彼此空间和尊重。婚姻始终还是最美丽的人际关系。所以不知道印度小哥这番见解，各位认不认同？ 嗯，啊，好像我觉得好像从哪一年那个， 嗯， 就开始流行野蛮女友， 哎。 流行就是女孩子好像要强势一点， 对， 就觉得特别可爱。 有时候觉得男孩是个受气包，但其实你仔细想一想，真的是你吵不过他，或者说你打不过他吗？ 嗯， 完全不是。 而且， 就是因为你太爱他，你包容他呀。 对，就还得看两个人的相处模式。 嗯， 比如说这个男孩就喜欢这样的女孩，就喜欢把她宠成这个野蛮女友嘛。 哎， 然后也无所谓哈。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还是平等比较好。 没错。所以幸福的方式不止一种啊，不要被表象给欺骗了。 来继续看，想爱而不敢爱也是一种病啊。来看看另外一种相处模式。那一个姑娘呢，是与前男友相恋三年，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却发现男友变心了。分手之后他也是很难相信感情无法再开始下一段恋情了。那一个男生呢，担心陷入恋爱会将自己的心情与他人的反应联系起来， 哎， 失去对自我的某种控制感。还有一个呢，还在上学的妹子，追求他的男生或是太帅，或是学生会主席，让他觉得对方太好，自己太普通而不敢爱。那么据有调查称啊，超八成的青年是患有恋爱恐惧症的。那他们中多数在经历或者旁观过恋爱婚姻的伤痛之后，对亲密关系有点害怕和逃避，担心呢一旦关系确立之后，那么既往的浪漫就会灰飞烟灭了，难以永恒，也怕付出没有回报。那专家也是建议患者呢应该识别紧张情绪来源，缓解压力，或者是通过直面浪漫这个场景，了解到恋爱并不可怕。 哎，敢爱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你能不能够获得幸福就看你敢不敢去爱了， 也是一种勇敢吧。 是， 也是一种勇气。 没错。我们送一首歌鼓舞一下那些还在踌躇不敢前进的人。 对，一定要相信自己啊。 嗯， 自己一定是最好的。 没错， 在这个季节谈场恋爱多好啊。一首李健的歌，春风十里不如你。 终于没守住寂寞，让心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 心悄悄开了锁，心潮已奔涌而去，像留不住的江河，江河想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不知如何形容。 首李健的歌《春风十里不如你》， 嗯，联系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春风十里也比不上你朋友的一个笑话”，让你开心了一年哈。 确实是，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朋友做了什么样的傻事儿让您够笑一年了。 是是是，我们看看大家都觉得是不是笑点足够高还是很低？看看这个叫盲马说了，入学第一天收拾完躺床上，一哥们问我：“哎，你哪来的呀？”我说：“我是邯郸人。”他说：“哎呀，真是黑，咱们宿舍还一戴眼镜呢，他也是邯郸来的，你们老乡。”于是呢，我就坐起来戴上眼镜给他看。 其实就根本是一个人， 还不熟悉呢啊。 嗯，继续来看这位叫李晴的朋友说，也挺羡慕那些能记得的朋友，我一般笑得跟个驴，之后就忘了，忘了为什么笑了。 你才是你朋友们就是引以为笑 够笑一年的那位朋友， 引以为笑点的那个人哈。 嗯。 这位叫 Tab 的朋友说了，大一的第一堂英语课，我们一个朋友他去错了教室，还去了那个班级竞选，还当上了课代表。他这是不但找错教室，而且找错班了。 啊、哦，还真是。其实，你说大一第一堂英语课的时候，确实是你不知道，也不确定， 是啊， 到底是在哪儿上课， 所以懵懵懂懂的就当上课代表了。 嗯。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上大学学英语特别逗， 哎， 因为我们是学艺术的嘛，他会根据你英语考试的分数给你分成快班和慢班。 哦， 其实是为了大家好，就是分数不是很高的可以就是 因材施教一下。 对对对，因材施教。结果我英语确实是考得不好，好像是快班差一个人就给我拨过去了，然后我这整个四年都是在一种 哎，这么说的话，嗯，口语还是不错的呢。 这两个词儿算是练出来了， 对啊， 用的也特别好。 果然啊， 实际应该也是对的。嗯，对对对，就真的你会发现，就是，就你问一下，就是慢班英语慢班的朋友，就你们都在学什么啊？就是再学一下简单的单词，就差不多嘛，差不多就是巩固一下基础知识。我说啊、哦，我说那你们呢？我说我为什么每节课我们班都要被抽查背课文？我说这不是上高中的时候做的事情吗？ 嗯，哎呀， 我们那英语老师也是特别有意思， 嗯， 他就真的特认真，说你们一定是非常的喜欢英语，所以作为一个就是考艺术的学生还能考这么高的分数。我曾经向他解释过，但是解释过发现也没有什么用。 对呀、啊，他会就一视同仁，觉得所有我这个班上的学生一定都是爱学习， 嗯、哦，对， 然后对可以有提升空间的。 哎，这让我想到了， 嗯， 也是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大二的时候，体育可以选课了。我经历了大一那一年的 体育快班， 我经历了大一那一年体育课的折磨之后，在大二那一年果断的选择了太极选修课。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适合我的节奏了。可是上课的第一天，我发现我被调到了排球课。 啊，为什么？ 对 呀， 我真的是那个时候特别的难过，然后找老师跟老师沟通，我说我还想调回到太极课。老师说，你看你大高个儿挺适合的，就在我们组锻炼锻炼吧，就愣给我扣下了。不过呢，经过一年的学习之后，老师也觉得他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嗯，这就对了，这就够了。 你看，像这种事儿，你应该去找太极老师，让太极老师把你要过来。你去找排球老师让他调课，你就好像。是不是对他没信心似的？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终于知道我当时错在哪儿了。 那你考试成绩怎么 样？但是来不及了啊！ 哎，排球课真的就是打排球吗？ 对啊，就是它是阶段性的考试啊，一阶段是先考验你的基本功，嗯，颠球啊之类、 哦、 传球之类的，还有呢，最后的考试呢，可能就是大家打一场排球赛 PK 一下。 嗯，是的。 所以你还好吗？ 所以啊，我记得我好像一直是在替补的位置上吧，还挺安全的。嗯，来接着说啊，看看这个，等我不路痴了就换名字。这朋友说了，我那个室友嫌手机屏幕太亮了，天天躺床上戴着墨镜玩手机，真是够了。 也算啊、 嗯、 也算是让大家开心的一件事。 是的是的。 阿耿说，一个潮州同学和一个湖南同学刚开学的那天，由于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于是就用英文顺利的完成了介绍和交流。 你看，有时候语言就是逼出来的， 英文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 这两位英文快班的 让我们由衷的发出了由衷的羡慕你们。 点赞、 嗯、没错。来看这位叫酷酷的 Hauser 说了，我这朋友高考210分，别人问他考了多少分，他每次都说我差点就考上211了。 这朋友特别可爱啊。 他这么一说的话，咱们以后也可以说我们当年也是差点没上清华和北大， 差 那么 点 分数啊， 差一点点。 嗯 不到100分。 是 啊。来看李雄说，大学舍友手机掉进厕所了，我们三个人呢就轮流拿着那个筷子进去夹手机。隔壁寝室以为我们在抢着吃啊。说也别赞我们了啊，快毕业了也挺舍不得的。 就是那个手机是不是一直没捞出来，然后挺舍不得。 其实真的是，你说大学寝室里三个人画风都一样， 嗯， 确实是值得珍惜的。 对对对，尤其智商还都在一个水平线上。哎呀，真是， 我觉得这件事儿能干啊。 嗯，彼此都看对方都觉得还挺顺眼的。 嗯， 挺合得来。 是， 这位叫金钩的朋友说了，戴牙套的舍友在下铺声情并茂地讲着话，哎，牙套挂住了上铺的蚊帐，舍友们都笑疯了。那牙套妹子自己忍着笑，慢慢地把蚊帐从口中好好的解救了出来，就是一点一点给他瞪出来吧。 确实，其实这一步很重要， 哎， 因为那个蚊子无孔不入嘛。 嗯。 还有什么可分析的？ 哎， 继续来看，抱着你好吗？说。他记性不好， 嗯， 我智商不够，我老忘记自己屏幕解锁的图案，我告诉他设置的时候截个屏，结果他发现打开相册需要先解锁。哎呀， 这是一对好室友，好朋友， 好朋友。 是。 嗯， 再来看一个朋友，这个叫赵家闹闹闹，他说呢，一天啊见室友，啊，我们那室友呢正好赶上呢那天状态不太对啊。他说呢，拿着水杯浇在脸上，我看了之后整个人都凌乱了。结果他来了一句：“喝水忘张嘴了，忘了张嘴了。 ”我真的听一个朋友讲过一个笑话，也是他朋友的，就说，跟一个女孩就第一次约会， 哎， 特别紧张，然后呢就不知道自己该干嘛，就说我去给你买两瓶水，然后就买两瓶水，就给姑娘把水打开塞在人家手里。哎，说姑娘就说，哎，你也喝点吧，挺热啊。是是，我也喝点。拧开之后并没有，就真的就是这样直接倒下来，并没有倒在嘴里，还在说话，就你喝点，全部都倒了一些。 你说他当时慌张到什么程度了？ 真的是，哎，他太紧张了哈，有点。 估计姑娘也被你的画风给感动了， 老实人。 对对对，挺实诚一孩子。 可以适合交往啊。 对，嗯，就像李兹的朋友说，就在刚刚，我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他相亲相到他的高中老师，他吓得正直的坐了一晚上，说我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差点笑出马甲线。 哎呀，这真的可以笑一年啊。 嗯，确实想想就觉得可笑，尤其是你看他们彼此比较了解，又知道高中老师是什么样的性格， 而且是莫名的就觉得这种师生的关系，然后突然画风一变变成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再相遇，真的是既尴尬又好笑。 我觉得那位老师一定比他尴尬，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人家都要相亲了，你还没相上亲。 哎，所以希望最后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开始了。 你 就 他俩 帮帮老师吧， 不要理他。 继续来说啊，看看这位叫哎呦喂张夫人说了，喝多了非说自己是一蜘蛛，在宿舍厕所拿数据线给自己结了张网。这个以后当我们聊另外一个话题的时候，真的可以来多说两句。 哪个话题啊？ 就是男偶尔会有那种喝醉的时候，然后做过哪些， 盘点一下哈。 对， 嗯， 糗事儿什么的。 嗯，远方的丽丽，再看一位朋友啊。远方的丽丽说，大学报到第一天，我和舍友相约一起去洗澡，卸完妆洗完澡出来，我和舍友对视了十秒之后，谁也没有认出谁，他就犹豫着说，你是刚才跟我进来的那个人吗？ 这跟刚刚那个最开始咱们说的那朋友真的是还挺遥相呼应的哈。 嗯， 那个也是戴上眼镜和摘下眼镜就不是一人了。这卸妆前和卸妆后也难免不确定是不是一个人， 所以都是美好的相遇嘛，都是在开学第一天发生的故事 啊，足够我们笑上个一年半载的。 嗯， 也欢迎各位呢，把你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都来说一说吧。 这是一首刘惜君的《不期而遇》。 当心跳像飘逸狂飙200公里，当呼吸像深潜在太平洋海底，你像璀璨的烟火绽放我的脑海里，刹那发现一见钟情的魔力。66号公路流向无尽夜色里，当经过的路牌都变成回忆，曾经我们像孤岛漂浮喧闹的城市，没有坐标，

里是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淼。 各位早，我是圆圆。 嗯，一听这个歌就感觉特别开心。 是啊， 感觉在异国他乡， 哎， 在吃早饭。嗯、 我刚刚说闻到了浓浓的咖喱的味道、啊、 对呀、嗯，就买点咖喱丸什么的。 别想太多了。 嗯， 想吃早饭的话，还要再忍耐一些时候啊。我们还是不要忘了，各位，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什么？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您的朋友做了什么样的傻事儿够笑一年了。 哎，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微信 YJTP 九八六， 或者说一说自己做了什么好笑的事儿也可以， 假以你朋友的名义，反正我们也不知道。 我有一个朋友啊， 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那个笑话是不是够开心。 嗯，好，继续来关注资讯，来看一下老自行车早市啊、 嗯、 在北京西海野鸭岛的附近呢，每周六的早上都会出现老自行车的早市，那复古自行车爱好者和收藏人云集。解放前的国外老牌的自行车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三大名牌自行车频频亮相，凤头、三枪、飞鸽、永久、凤凰，听着是不是特别熟悉呢？那在这里呢，复古自行车成了连接人们的纽带，那中老年人们是津津有味的去聊历史、聊时代的回忆。 嗯， 年轻人呢就会侃侃而谈这个工艺的美感和品牌文化。 没错， 那各色各样的自行车的复古装饰也是别开生面，一辆辆老自行车啊，折射出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方式，也是勾勒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脉搏。 嗯 嗯， 哎呀，所以还有人建议说，如果共享单车也出复古款的话，会不会有人更想去骑一骑？嗯，反正我是想到自行车会有满满的回忆。 嗯 嗯，小时候上学呀，因为家长都是骑自行车载你去的嘛，不管是前车大梁啊，还是坐车后座啊，总之呢，这真的就是上学几年，然后就坐了自行车有多少年的时间，后来就变成自己骑车上学。嗯，所以我们的校园回忆好像也是和自行车分不开的。 是我读到这个资讯之后，我真的特别想去逛一逛。 哎， 嗯， 再看看有没有。哎，它这个只是一个展示吗？不会啊、可以去收藏啊。 对，是早市嘛，早市的话肯定是可以买的。我觉得、 嗯、喜欢的话还可以收藏一辆哈。 嗯， 再来看这个是，很多人啊都是这个，现在管这个爱猫人士就叫铲屎官。 对对对， 因为真的是一养猫啊，从此呢就掉进一个坑里边去了。 确实是， 想出来恐怕是很难。 嗯， 一日养猫，终生想猫，很多呢铲屎官难以离开自己家的猫，一会儿不亲亲不抱抱就觉得浑身难受。 对，就好像嗯 嗯，你说 就好像之前咱们聊到一个资讯，也是说，哎呀，你看这小伙多好，可惜年纪轻轻就沾了猫啊。 从此养猫成瘾。 对 啊，其实呢，很多人归纳出说这爱猫人士的很多相似之处。 嗯， 比如说啊，这个养猫的时候呢都有强烈的愉悦的感觉，就太开心了。 对，一看这猫萌萌哒哈， 一边被它蹂躏和鄙视，一边呢自己还乐在其中。 是， 嗯，还有就是呢，有的时候呢养猫还难免会对自己的身体带来伤害，比如说被抓了被咬了，这也在所难免。 嗯， 还有就是养猫的过程真的很容易沉迷不能自拔，每天都要和我的爱猫在一起，不管它愿不愿意。第四点呢，就是离开猫之后心情绪会低落，意志会消沉。为什么我要上班？放我回家，我要好好养我的猫。你不上班怎么养猫啊？ 就是， 难道没有成本吗？第五点就是看到了相关的信息和图片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这种冲动啊，所以建议各位还是没事不要老看那些铲屎官的啊什么养猫视频啊图片。对对对，因为你真的会欲罢不能的。 嗯， 第六呢，就是消耗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因为养猫之后三分之二的花费可能都是给猫买东西，所以作为一名坚强的铲屎官，还是要坚强的起来继续养猫 啊。其实确实，哎，圆儿姐，你肯定有发言权了。 哎， 这么多年， 嗯， 你觉得猫猫给你带来了什么？ 就是终生想养猫啊。 就特别喜欢。 对，就是看到就是这些萌萌的小动物，你就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和它亲近的这样的冲动。而且绝对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你看到它真的是治愈的 哦。 让你心情变好， 尤其是就是它已经 好像跟你已经有一点默契了吧？ 嗯，是的，对，叫我回来他会躲起来，又要来蹂躏我，快躲起来吧。哎，不过我之前倒是看到过一个，不知道有没有参考性啊？ 嗯， 就说呢，考验你和你自认为也很爱你的猫，到底你们真的是有多亲近， 嗯、 或者说你觉得它是有多爱你，你就看平时你们俩睡觉的距离。 哦， 他是紧紧的依偎着你呢，还是离你远远的？ 你是属于 都不上我的床， 可见你们这个感情很好啊，嗯、 是吧？是吧？ 是是是是是，嗯、哎呀， 哎，一言难尽啊！继续来说吧， 嗯、来看看女孩子们吧。夏天来了，本来想穿上背心裙，秀秀自己的健身成果，谁知得到唯一的评价就是。你的肌肉大得太吓人了， 哎， 很多亚洲人对肌肉是有偏见的，所以女性健身求的都是通过减肥获得梦寐以求的腰身和大长腿，而不是漂亮的肌肉线条，因为肌肉看上去太爷们儿了。那肌肉男也好不到哪儿去，经常被贴上花花公子或者是四肢发达的标签。那中国女性凑在一起喜欢聊体重啊，那健身达人呢才会拿体脂去说话。在偏见面前，那么肌肉达人呢也可以骄傲地站在自己这一边，在强健肌肉的同时也可以强健自己的自尊和自信。 哎， 所以袁姐 想鼓励我是吧？ 别担心，你是最胖的。 一时竟无语凝噎了呢，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其实我真的 想不到我最好的妹妹居然这样的方式来激励我。 不是，我是刚刚真的是大脑忽然短路了，我不想跟你说的不是这个， 哎， 我其实想说自己。 别担心，我们都是最胖的。我还要这个稍胖一筹啊。 啊，你知道我真的是想，就是女生有肌肉会比迈着两条筷子腿吓人吗？一定是的。 哎，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就属于这种情况，我是因为在就是高考马上要考体育的时候，然后就被魔鬼训练，然后我觉得我的腿上就有肌肉，而且是时间长了又胖了以后是肥肉加肌肉，然后就感觉穿什么裙子都不好看。 哦， 嗯， 所以你还是挺纠结的哈，挺恨那会儿就是锻炼得太狠了。 对，如果你不跑的话还要再跑两圈。 哦嗨。哎，那你觉得还有办法来就是改变吗？ 没有啊，我咨询过很多的专家 啊，已经是不可逆的了。哎，所以女生在健身的时候也千万要注意啊，这个最好不要走入这个肌肉的误区，也不要走入这个瘦就是美这样的一个审美的误区。 是啊，就真的是我问过一次，就是说如果说女孩子想要把小腿的肌肉去掉，那就是动手术 啊。 没有别的方法， 那确实没必要了。我觉得就是接受自己现在的状态，然后努力的去， 就像我这样就接受了嘛。 啊，对对对， 没关系，我是 努力好好爱自己吧。好，我们接着来说啊，这个是学生们一定要注意了，因为最近呢有一项研究已经表明了，8:30之后上课其实还是好处很多的。这个为什么不早点发表这个研究报告呢？最近呢，美国的睡眠医学学会最新发表在《临床睡眠医学杂志》上的研究表示，中学生和高中生上午应该在8:30，也就是8:30或者是更晚一些才开始上课，可以让孩子们在良好的状态下开始学习。研究者表示了，说呢，上课时间太早会使青少年出现很多问题，包括学习表现不佳、抑郁的症状增加，还有就是机动车辆交通事故频发。所以还是后患无穷的。 就是晚点上课， 哎， 让孩子们多睡一会儿。这个学生党啊，一定要奔走相告。 是啊是啊，主要是要让老师们也知道，酌情来考虑一下。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你跟哪位好朋友做过一些傻事儿，够笑一年了。 微信公众号 YJTP986，欢迎各位都来说。 灯火明了又暗。 借走青春迷幻。那年星光下的湖畔，站在对岸那个女孩快要和我走散。时间追皱了衣衫，沉默代替了答案，可我为什么会不甘。想象的难，原来梦一直没离开，手握在我胸口的星星，他说亲爱的女孩也在往花一样会开。 好，这里是乌语来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身边那个让您笑了一年的傻朋友。哦，不是不是不是，是朋友做了什么傻事让您笑了一年。 哎，没错没错。嗯，其实有时候吧，就是身边就是再正常的一个朋友，他也难免会有一些就是糗事儿啊，或者是搞笑的事情发生。 对， 所以呢，绝对不要因为一件事情就质疑他的智商。 是啊。好，我们终于平反了。 哎，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位叫远方的丽丽说了，啊，就是刚刚咱们说的那个和室友一起去洗澡的那个。来看姚乐说了，我的室友叫一只金毛爷爷，他可能就是是不是这是一个大的金毛家族，然后呢有一些需要排个辈儿什么的。 嗯嗯，又或者这是他们家里的一个梗什么的。 哎， 就是， 有可能啊。 嗯嗯。安静的雪，就说了一段对话呀，说， 嗯， 你的笔袋呢？在柜子里呀。那你去拿呀，柜子锁了，拿钥匙开呀，钥匙在笔袋里。 所以这是一个死循环是吗？ 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呀？就两个人就可以真的就这样玩一下午， 都是懒到家了。再来看这个最酷女二说了，我有一次跑步真是累坏了，到了终点的时候整个人就倒在地上，然后我那个朋友一个劲儿的晃我晃我，告诉我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就自己加了很多戏，那戏老多了。他说全操场都在看他一个人表演，不过还是想说，那丫头还有30天我们就要分开了，你以后有什么想做的喜欢的事情一定要尽情的去做，一定要嫁给你喜欢的人，因为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闺蜜，我也会是你永远的后盾。 我现在知道他俩为什么是好朋友。 一个戏超多，然后一个呢也是特别喜欢配合他去表演哈， 而且又不知不觉的一直在加戏， 主要是他们的友情啊确实是大过天。 嗯，爱雨晴说，凌晨3点钟啊，我们3个人睡不着，一个舍友睡得特别香，我突然把灯打开，那个睡得很香的舍友就叫他起来，我说上课了你还睡，其实那两个舍友配合的也很好，开始穿衣服，然后那个满脸蒙着的啊，室友呢就赶紧起来穿衣服，特别着急说，哎呀，教室钥匙还被其他人拿着呢，穿了衣服就往外跑，过了一会儿回来，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看着我们仨。 你们三个人合伙坑了那个睡得特别香的室友哈。 嗯， 哎，真是有时候这个教室友啊，如果教到那个特别爱搞恶作剧的，真的这几年的时间也是有的受了。 我有一个睡懵了的故事，一个经历， 说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 就真的是，好像上高中那会儿，尤其高三特别紧张， 哎， 然后我就记得可能是，我睡觉睡到大概凌晨3点左右，或者1-2点钟吧，就是凌晨那会儿，我就忽然一看表，我就一看，哦，6点了。就早上六点了，我就起来穿衣服，穿好衣服就走出去，在客厅看见我爸妈在看电视，然后我还想啊，看了一晚上电视，然后我就开始问我说那我今天是在家吃还是去学校吃？我妈到现在想起来都不停的笑我，就说你都睡懵了还想着吃早饭。 哎呀，真是这生活当中的几件大事是不能忘的，是不是？来看呢，这位朋友叫刘家乐，他说呢，我女朋友啊总是喜欢在地铁关门的最后一刻冲入地铁，留下我一个人在地铁里瑟瑟发抖。哎，他是喜欢在地铁关门的那一最后一刹那冲出地铁，把自己的男朋友留在了车厢里。 看来不是一次了， 对，但是我 总是喜欢嘛。 我还是想说这样其实很危险呀，还是要建议你们把这个玩笑就不要再开了。 对，希望是玩笑。如果这是他的真性情的话， 那 就以后好好想想啊。 哎， 柳时镇，这位朋友叫柳时镇，说一个哥们儿失恋，发了一条心情，说为什么连听歌都会感到窒息？下面有人回复：麻烦你不要把耳机缠在脖子上听歌。 这朋友 机智啊！ 哎，没错，真的太机智了。所以呢，不是因为感情上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而是呢你戴耳机的方式不对。 是的。 葵葵说，他说呢，前两天去同学家睡午觉，他问我要不要盖毯子，我说没事儿，盖到肚脐眼就行了，然后呢他从眼镜盒里拿出了擦眼镜的眼镜布，小心翼翼地帮我盖住了肚脐眼，别着凉了。 老人经常说啊，就夏天，尤其夏天盖肚脐就可以了。军兵说，闺蜜去吃饭，看见一个外国朋友，她很激动地和我们喊：“ 哎， 你们看，老外，老外！”于是老外转过头来说：“嗨，老钟。” 哎，这位外国朋友也是很机智啊， 好幽默呀！ 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在和室友一起，然后从自习室回去自习室的路上，我们两个人谈笑风生啊，聊得很开心。然后前面一个老外突然回头说：“你们的中文说得太棒了。”莫名觉得很骄傲呢。 你们一定当时在斗成语。 哎，来看这位叫这个励志减肥的朋友说了，他说呢，我朋友吃饭的时候跟他老爸说：“爸，您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哎呀，我男朋友第一次来看您的时候都不知道给您带点什么了。”一顿饭的功夫过后，他的老爸深沉地说：“那让他带点旺旺雪饼吧。”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爸爸呀。实在是想不出来该怎么样让女儿的男朋友第一次登门不尴尬。 又不想让他花太多的钱过多破费哈、啊、 还是好好的考虑了一下，想了一顿饭的时间，特深沉的 时候。 是啊，哎呀，好认真的一位。 看电视的时候，我估计看电视的时候肯定还是放着广告，到了提示和指引。 对对对，人网精神网。来看这位无句号的句号先生说，有一次是有抽烟的时候，他女朋友来视频了，然后他就把烟插到我嘴里，而且是点着的那边先放进去。 哎，你说这好朋友之间就是彼此为对方扛雷，好像也扛了很多吧。 对，所以就还是要告诉我们不要抽烟、啊、 是的是的。 嗯， 来看这个叫不用什么 ID 的朋友说了，他说呢，我和一朋友去逛超市，结完账要走的时候，一位保安拦住说，您等一下，您那衣服里边鼓鼓囊囊的，装了什么东西呢？我朋友愤怒地掀起衣服说，这是肉，这是肉，是我自己长出来的。哎呀，我觉得那位保安也是挺可怜的，是吧？因为他无法判别说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效果。 塞得鼓鼓囊囊。 是啊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已经登峰造极了。而且我觉得当保安，就从事保安这个行业也很有意思，他每天会遇到不同的人， 哎、 嗯，是吧？ 嗯嗯，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叫俊，他说呢、 嗯， 地铁口把别人的电动车锁了一天，你赢了， 你赢了，这位朋友， 这是 你是最胖的， 你是怎么可以这样做到的呢？我们真的很佩服你啊， 真的是，其实仔细想想啊、 嗯、 想想身边有好多快乐的事情。 没错没错。 嗯，想想朋友们给自己带来很多欢乐。 没错， 我们一定也给朋友带去了很多欢乐。 这样一想的话真的觉得扯平了。没有什么可以再计较的了。 嗯，那我们明天再继续开心的聊话题啊、 嗯、感谢各位今天的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 欢迎各位随时参与进来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86 继续的精彩内容。 拜拜了各位， 明天见喽。 害怕你的消息不经意被谁提起，像曾贴着我耳边的气息。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你说如果雨停了我们就在一起。害怕某条街道有你留下的记号，会自以为是你对我的需要。我害怕那段旅行继续在我的梦里，我还相信你说的离开的原因。最近我表现得还可以，最近你已走到了哪里？别在意，随便问问而已，都怪我才学会了爱情。 FM 986